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真是啊，七点钟马上倒计时开始，不少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感谢大家伙哈，周末还有这么多的陪伴哈。刚才看到五号线最早来了，给了我们天气预报哈。的确是最近的雨水比较多，打扰大家的生活了，请大家及时的做好准备吧。我觉得伞里，这个包里装个伞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是的，而且呢，千万周末别去山区玩。 最近这段时间呢，山区的地质条件会比较差一点哈。 是的， 闲人北三说，敲门声呢就这么凉了，晚上不盖点东西还真的不行了呢。梁叔不在，就没有人告诉您这个生活提示了，您自个儿可以掌握一下哈。家里人踏雪寻梅4438，老河头哟，您已经晨跑7公里了，今儿应该是10公里的量，是不是？也感谢您来打卡哈。包括思雨97205434这些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 首先我们来关注东京残奥会，东京残奥圣火已经生成。 国际残奥会发起了我们是15关爱残障群体全球活动。 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盲人足球队。 还要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12强赛中国国家男足和日本队的主场比赛将在多哈来进行。 U16国足最新38人集训名单公布，主教练杨晨、申花5人，海港4将。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国安的哈。 嗯， 阿富汗19岁的国青球员扒在美军飞机坠亡，那么他是原来穿10号球衣的。 是的，同时还为您带来意甲新赛季的展望。 关注一下全运会，我们北京男排成绩不太好，没有打进4强，而北京女排呢是仅获得第11名。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北京排球需要打起精神。 是 的，特别呢请我们的北京晚报的评论员孔宁给大家来说说啊。 在热搜榜方面，张国伟宣布即将重新开始跳高生涯。沉默评论，请尊重运动员的身份标签。 同时北京体育局昨天也公布了公共游泳场馆应该为老年人做好保障的这个消息哈。 纳达尔宣布因伤告别包括美网在内的2021赛季。 今天的话题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好看的体育设计哈。 是， 发现曼城的第3球衣公布之后，很多球迷都不喜欢。球迷发现说这一款球衣的设计就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比如说其他的 AC 米兰啊、多特蒙德呀，都看到这一款球衣可能颜色不一样，稍微有点细节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球衣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怎么没有胸前的队徽呢？ 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哈，因为球员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尤其是进球啊，或者是想跟这个球迷互动的时候，经常就会想亲吻亲吻队徽有这样的动作，但是没有了，那亲哪儿呢？ 是，这个球衣和平时的我们 T 恤的区别很大的关键就在队徽。现在队徽没有了，真的，我们如果去搜一下那个图片的话，会发现真的像一个纪念衫。 对呀，这些一般人都会有，你在街上随便就能看见，这球衣没有任何的设计感哈。例如说，日前在费内巴切击败赫尔辛基的欧联杯资格赛的时候呢，费内巴切的前锋古穆斯卡亚破门之后，就非常习惯性的想庆祝一下，我要亲吻一下队前这个胸前的队徽，就找半天，没有哎，很尴尬。 只有赞助商，挺尴尬的。 所以说我们也来说说哈，您认为好看的体育设计。 对， 还有就是张国伟这事儿咱们也聊聊哈。 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重拾梦想，您也做过吗？ 有没有重拾梦想的这样的经历哈？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说到有朋友已经跑了7公里了，9720说清风公园开走啊，那你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哈。在清风公园呢，应该是顺着这个河道哈，我一般呢 我去的少，也没有早上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看到河边上有很多打乒乓球的，这个大爷大妈呀，或者是大叔大爷大哥大姐等等啊，也有不少朋友呢也在这儿选择晨跑，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一段一段的哈，如果你出了这一段，那还要再进另一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跟路上的车辆有交叉，所以请大家晨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路上的安全。 是的， 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刚才有朋友在外面晨跑，有人在外面走路，退役少校在家，我在平谷农家院参与家里人听广播哈。那行，那您在我们聊天室多和其他的朋友互动吧，看样子今天是比较休闲的哈。 是的，周末的早上哈，大家能起这么早，还是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是非常的开心啊。 尤其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常来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提醒您一下，早晨和晚上我们的节目都是改成2个小时的时间，早晨从7点到9点，晚上是从5点到7点，也是延续了我们在东京奥运会这一段时间的设计哈。尝试一下，看看您喜不喜欢我们的这种设计，有什么意见哈，包括建议都可以在咱们的聊天室啊、微信、微博当中提出哈。然后米奇也在问说，哎，对不起，我问一下哈，这个男主持人的声音不是特别熟悉哈，这就来几天了，介绍一下呗。 哎，是的哈，我是新来的家里人哈。子昂，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 其实子昂在其他的频率也做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的， 平时也解说一些足球比赛，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些体育赛事。其实应该比小丽更了解体育哈，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多多跟大家交流，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哈。 是的， 宋彦军说，场控一来加精彩留言，是我们一会儿看到您的精彩留言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加精的，跟以前一样哈，还会有咱们的抽奖红包啊。说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要提醒您，我们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现在是 5.0 的版本，内容有什么改变呢？就更丰富啊，像小说啊、亲子、冬奥、情感等一些内容，让您一下就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就像现在我们节目在进行当中就会有雄鸡畅想的聊天室，您来到我们的页面哈，点开就可以和家里人来聊天，当然了新老朋友都齐聚在聊天室当中，会有很多的话题哈，如果您的话题写得非常的精彩我们随手给您加精，还有机会抽奖现金红包哈。 没错， 昨天是谁晒来着说抽了1块钱、 哎、是挺开心的哈， 钱不多但是是一个快乐的事儿哈。 现在您下载或安装哈，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就可以参与这个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3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都等您来拿。 说到好看的设计，荣成斋说那必须是新工体，特别期待啊、 哎、 老工体的设计也是永远的留在了咱们的记忆当中。 是的， 阿俊是在天坛公园在晨跑，拍了一张图片。天坛我也去跑过这个吉祥像哈、啊，画大象也去过，确实那儿呢，我觉得这个地砖稍微硬一点啊，但是那儿的健身气氛非常好，而且从事健身的这个种类的朋友特别多，玩什么的都有哈、啊，都是分区的。也希望大家在早上锻炼的时候获得一份好的心情哈。同时呢，如果您来打卡，那我们两个非常的高兴哈。今天的节目是子昂和小丽陪伴大家的，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介绍体育消息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8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的返程需求呢是逐渐增加的。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了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的办理客票业务。同时呢，在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的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如果您要外出的话，请您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 同时要提醒您的是，防身区将于8月22号6点半到11点，对目前仍在封控管理中的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2个小区全体的 的居民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核酸检测采样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间隔，不交谈不聚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后尽快离开现场。本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解除社区封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核酸检测结果呈阳阴性后，当日进行解封。 也就是明天上午的6:30到11:00。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东京残奥会的圣火生成仪式昨天举行，在日本各地引燃的残奥火炬和在残奥会发源地英国曼德威尔点燃的圣火汇聚在东京，已经构成了残奥会的圣火，最终将会在24号残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24号，那就是下个星期二。 昨天的仪式在东京市中心的迎宾馆前的广场上举行，来自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引燃的火炬和刚刚从英国抵达的火炬被插到事先搭好的舞台上，随后包括日本影星石原里美在内的3名火炬传递大使共同点燃了主火炬台，象征着本届残奥会的圣火生成。 按照原来的计划，残奥会圣火生成之后呢，应该是在东京市内道路上举行为期4天的接力，但是因为最近日本全国疫情形势恶化，所以这个接力活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闭门举行的点火仪式。24号晚，圣火将会到达新国立竞技场的开幕仪式的现场，来点燃场内的主火炬。 是的，在东京奥运圣火熄灭10多天后，残奥会即将如约而至。19号上午，中国残疾人代表团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田径队先行出发，目前已经入住残奥村。驻地的基础设施与奥运村相似，又可以见到熟悉的纸板床了。根据日程安排，后续队伍将分3批陆续前往日本，代表团成员全部是业余选手。东京残奥会推迟1年，来自于各行各业的运动员生活节奏被打乱，他们仍然克服了种种困难，为了奥运梦想齐聚东京。 刚才介绍到了24号晚上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比赛呢是第二天25号正式开启。那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开始，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曾在金牌和奖牌双榜豪夺残奥4连冠。说到残奥会的项目，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盲人足球运动。这项运动是在黑暗当中进行的，除了守门员的视力正常之外，其他的盲人运动员都需要佩戴上眼罩，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进行比赛，也是靠着声音来辨别方向，打出流畅的配合。许多盲人足球运动员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绿茵场的，但是却可以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光芒。我们请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徐真来给您介绍这个项目，同时还有我们中国盲人足球队的情况。 盲人足球的比赛规则类似于5人制足球，比赛双方每方上场5人，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带球奔跑、过人、射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而唯一能够帮助盲人足球运动员们判断方向的就是声音。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听音辨位是盲人球员们最擅长的，他们依靠声音打出精妙的配合。盲人足球比赛中特制的足球会发出响声，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主教练徐宇飞介绍， 球当中有6组的铃铛，滚起来它就会响。我们运动员在防守的时候要有位，或是控球如果没有很提早去给一个声音的话啊，就会很容易造成碰撞。 除了足球本身能发出声音外，教练员的大声指挥也是球员们打出配合的关键。 好球，好球，好，两边，孩子压，好，处理，好，大，漂亮。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一直要喊啊，如果我们不喊的话呢，他们在训练当中有可能会产生碰撞啊、受伤啊这样子啊。 盲人足球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引导员。引导员会站在对方的球门后面指挥球员们进攻，充当球员们的眼睛。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引导员王贵顺说道， 最早的队员已经是11年了，因为我从2011年跟他们认识，我们长期这种配合，他们对我的声音很敏感，这个就形成一个默契。 盲人足球是一项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运动，在黑暗中奔跑带球，首先要做的是克服心中的恐惧。队员张嘉宾说， 毕竟眼前都是一片黑嘛，你还要跑起来，跑起来的时候还有碰碰撞撞的，确实有点害怕。当时确实跑起来真的不敢全力跑，就敢畏畏缩缩的，两个手就伸在前面，一直慢慢的跑啊，撞了一下，摸了一下，赶紧就躲开了。 而训练中碰撞受伤就成了家常便饭，球员魏建森说道： 第一次碰撞了以后，心里面会有一种恐惧感，教练让我们知道踢马鞍足球你不受伤是不可能的，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哎，受伤这是很正常的，然后慢慢的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了。 在盲人足球的赛场上，中国队是一支劲旅。2006年建队后，中国国家盲人足球队六夺亚洲冠军，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摘得银牌，在伦敦和里约残奥会上分获第五名和第四名，在2018年盲人足球世界杯中勇夺季军。东京残奥会，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世界冠军巴西以及欧洲劲旅法国分在同一小组，小组前两名能够进军半决赛，小伙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打赢东京，为国争光，加油加油加油！ 让我们也关注这支球队哈，在本次盛会当中的表现。 对，盲人足球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朋友肯定自己有踢足球的习惯，或者说踢过足球这样的经验。足球是一个特别讲究身体对抗的运动，如果我们闭上眼睛的话，其实真的是恐惧感是非常大的，因为不知道这旁边的球员的肩膀头子都在哪儿呢，对吧？很有可能怼到脸上来了啊，包括门柱在哪儿啊什么的，这其实都很难受的，如果闭上眼睛去踢足球的话，崴脚什么的，我觉得从一开始去踢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多的。 当然盲人足球的这个比赛方式跟健全人的是不太一样的哈，也请大家去了解一下哈。在东京残奥会即将开幕之际，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我们是十五全球行动，致力于在全球的世界范围当中来推进消除残疾人歧视，鼓励加大对12亿残障群体的关注、帮助和包容。 8月19号晚呢，全球多个国家超过125个地标建筑，跨越多个时区，共同点亮了紫色灯光。本次全球亮灯行动的地标建筑参与的包括东京的晴空塔和彩虹大桥、英国的伦敦眼、新加坡的擎天树以及罗马的竞技场等等。 残疾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5%啊，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行动的主题叫我们是十五，是世界上最大的边缘化群体。在全新发布的象征包容性的紫色标志，也代表着占全球人口15%的残疾群体不再被边缘化。紫色呢，一直以来都是和残疾群体紧密联系的，这个充满活力的标志第一次在全世界团结凝聚，呼吁全球行动起来，让改变发生。 我们是十五全球行动同时发布了一部90秒的宣传片，以呈现残疾人充满自信和活力的画面。该宣传片将在全球各大电视和网络平台发布，并且会在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播放。据悉，这是迄今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关爱残障群体的联合行动。 那一座巨大的残奥会标志昨天上午已经竖立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来取代9天前从这里移走的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这座标志将会每晚亮灯，一直到9月5号残奥会闭幕。11号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后的3天，竖立在东京地标建筑彩虹桥附近的海面的巨型五环标志就被移走了。那么原计划呢，应该是在18号设立残奥会的标志，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到昨天上午的8点钟，由红、蓝、绿3种颜色组成的残奥会的标志才被一艘拖船拉到了原来五环标志的海面上。那这个时候呢，是距离残奥会开幕只有4天的时间。 这座钢制的残奥会标志高23.4米，宽17.5米，厚2米，重约94吨。标志在横滨建造，内部安装了灯光，开灯时间为每天的晚上的7点到次日早上的5点。残奥会标志所处的台场水域，在奥运会期间是铁人3项和马拉松游泳比赛场地，残奥会期间这里将举行残奥会铁人3项赛。奥运会结束后，原来的设置了五环标志的机场、奥运村以及市中心多个区域都已经撤走五环标志，换上了残奥会标志。 东京残奥会将会在下周二啊24号开幕。当然了，东京奥运会的热度还没有退去。我们继续回顾中国之星闪耀东京人物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两位哈经济运动员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说说跳水运动员张佳琪。 纵 总分363.78分，超过亚军50多分。第一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张佳琪搭档陈芋汐，拿下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已经收获无数世界冠军的张佳琪，终于把奥运会的金牌收入了囊中，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拼啊，带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张佳琪的人生梦想有两个，第一个是获得奥运会冠军，第二个是收集芭比娃娃。在张佳琪的家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娃娃，而这些娃娃背后，代表着她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有我给他买的，这里有教练的，还有那个记者，还有记者给他买的。 从2016年的全国冠军赛开始，张佳琪在国内国际赛场上就再也没有输过一场比赛。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当时他还无法参加国际大赛，因此那时候的张佳琪的梦想是出去看看。 挺高兴的，我挺想去世界杯的，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2018年，刚刚过完14岁生日没多久的张佳琪，便在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大赛上大放光彩。2018跳水世界杯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她凭借427.30分的绝对优势，战胜自己的队友任倩，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张佳琪收获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我觉得特别开心，也特别高兴，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大赛就拿到了冠军，说明我以后还得努力，还得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 实现梦想的磨合，总会为有准备的人打开。张佳琪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除了水感好以外，最大的优点便是比同龄人更加的刻苦，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他总是最早到的，而落水的水花多几个泡泡都不行， 还差一点点。刺子的水花有点大，有个泡泡还行吧，训练对我要求也挺高的。 东京奥运会的梦想已经实现了，而接下来张佳琪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芭比娃娃要收集，也许是巴黎，也许还有更远的洛杉矶。 接下来的就是从零，一切从零开始奔下一个目标，继续加油吧，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继续努力下去，然后争取，如果能争取到下一个，再坚持一届，或者是再坚持一届。作为我来讲是应该那么想的，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的伤病什么的哈，这要看他自己，没有大的情况下意外的话，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一行业。 就像张佳琪说的一样，冠军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 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分数和得分，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骄傲？ 有一点点小骄傲。 那能蝉联应该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吧？ 应该算是吧，我也不太清楚，才2届嘛，我还要蝉联更多届。 多少届呀？准备？ 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吧。 非常稚气的回答哈，但是又非常有信心啊。体操项目呢也一直是我们北京体育的优势项目之一，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会为中国体操队输送优秀的选手。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北京小伙肖若腾就是其中之一哈。虽然没有获得金牌，但是肖若腾的大将风范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我们来听记者为您带来的报道，李维的报道。 其实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4岁练习体操到7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在歌曲《以梦为马》中，体操运动员肖若腾一段精彩的说唱表演也让他成为了热搜。这个1996年出生的北京小伙，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体操上成绩非凡，说唱表演也极有天赋。其实早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肖若腾就该被大家所熟悉，但2016年在距离奥运会开始还有3个月的时候，肖若腾在一次队内的测试赛中遭受了严重的骨折，也让他遗憾地错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那时候的肖若腾情绪非常的低落，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走了出来。 肖若腾全能奥运会，对， 5年之后，肖若腾终于站在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在团体比赛中他比满了6项，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铜牌。2天之后，肖若腾又站在了全能的赛场上，这一次他的目标是金牌。而此时大家发现肖若腾并没有在一直有伤的肩膀上打上绷带，这一次他要拼一把。 比赛当中困扰也是非常大的， 它会不停地刺激你的大脑，你的肩疼了，你的肩疼了。那你如果你这个地方疼的话，你会不停地去试，不停地去调整。但是我会去努力地把它抛在脑子的最后方，就是完全没有它的存在。因为那天我就是非常的坚决嘛，怎么提醒我都不会去理它的。因为当时我不管是从准备活动，还是我的这个保护绷带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肌贴，我完全都是撤掉了。我并不是因为撤掉了以后增加去它的风险嘛，我只是想不让它去提醒自己。我就像我是没有肩伤一样的一个运动员。 在决赛前吃了四片止疼药的肖若腾，用近乎完美的表现，最终遗憾地收获了银牌。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 比赛之前，或者是在我比到双杠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了。我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判罚也好，还是说这种主观角度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体操的项目太复杂了，那么多个动作，它一套要有10个动作，然后全能要有6个项目，它非常非常多的动作。然后其实它的打分规则是非常细致的，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动作的定格点的一个评判。然后我也对这个比赛有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性的认定，所以说我对这个结果包括最后的这些评判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赛后获得冠军的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受到了网络的攻击，而此时的肖若腾成为了第一个站出来为对手说话的人。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件事吧，然后大家可能会去产生这些争议，但是我觉得这些争议都没有问题，但不能过度的攻击运动员的本身。因为我们运动员能做的其实只是好好的表现自己，其他的其实我们运动员是控制不了的。 肖若腾的大度和风范也受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官方点赞。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肖若腾是强大有修养的选手。让我最为感动和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男子体操全能决赛中，日本选手桥本大辉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肖若腾则拿到了银牌。这一事情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讨论，还有一些负面的言论，但是据我了解，中国选手肖若腾展现了风格，而且还在网络上对桥本大辉选手发表了支持。可以说这样的作风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中国奥运选手做出了表率。虽然后面的比赛肖若腾又拿到了一枚男子自由操的铜牌，一银两铜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但没有一枚属于自己的奥运会金牌，对于追求完美的肖若腾绝对不会甘心。他说，体操道路一路走来自己很难去形容，可能这就是个追求梦想的过程，而他也会继续努力，首先就是要为北京体操在全运会上带来辉煌。 下边马上就要比这个全运会了，这个对于我们各个省市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我还是要去全力备战的。目前在隔离中然后恢复训练可能非常短暂，困难也是很大，但是我们肯定会积极应对。 而至于3年之后的巴黎，肖若腾还是用自己最熟悉的说唱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回答。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非常难总结这一路的历程，但是如果非要用一个词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梦想。奥运会就在3年以后，我肯定为之努力，所有的困难都能战胜，带着梦想相约巴黎呀。 还挺有节奏哈，为肖若腾点赞9971，还有其他的咱们家里人哈，听了老肖的这一番话之后都备受感动，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 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30号，海之森水上竞技场，2020年东京奥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A 组决赛，中国队在第6档，第5档罗马尼亚队曾在复活赛划出了5分52秒99的世界最好成绩。中国女子八人艇在奥运史上曾有过出色的战绩，1988年汉城奥运会铜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第5，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4，之后这个项目陷入低谷。自2008年至2016年连续3届无缘奥运赛场，由王子凤、王雨薇、徐飞、苗田、张敏、巨蕊、李晶晶、郭琳琳、男舵手张德长组成的这支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队，是中国赛艇队特意在东京奥运会周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八人艇项目当中有所突破。 进入到最后的红色浮标冲刺区，中国队把奖瓶再带起来一些，所有的队伍都在提升奖瓶。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提到了43奖，中国队的奖瓶也在往上上。郭琳琳前把掏得更快更远，4、5、6号位力量往上送，1、2号位船头拉起来，最后的冲刺，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中国姑娘距离领奖台越来越近了。 中国组合6分01秒21的成绩获得铜牌，拿到了中国在八人艇项目当中的2枚奥运奖牌，追平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名次。 在这个最能展现整体赛艇实力的项目当中，中国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中国姑娘们好样的。 从资格赛之前临时通知我们说要再集中再重新组回一条八人艇，到今天我们打资格赛，到今天奥运会决赛刚刚满3个月90天，我感觉我们8个人真是创造历史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更高的目标，但是确实我们配合的时间太短了，也还有很多缺陷干嘛的，我们还可以再进步。 对于我们女排来说确实承受了很多，今天能冲击一个奖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中国赛艇 天钢板正反击，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之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休息之前呢，给您介绍了东京奥运会我们2位北京籍的运动员张佳琪和肖若腾。肖若腾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哈，很多朋友都说老肖太厉害了，怎么就老肖了呢？刚才还有人问说他多大了，然后马上有朋友就回答说是1996年1月份出生的。 是， 还有说啊90后啊，岂止是90后，人家是95后，好吗？ 确实啊，很年轻的。 还有朋友说3年之后巴黎奥运会28了还能行不？你想肖妈都40多了还比呢，怎么就不行呢？ 确实，28岁到29岁其实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黄金的竞技状态上佳的时段。 对，你看咱家苏炳添30多岁依然能够跑在世界最前的那一组里哈，多牛哈！也有朋友6645说了，肖若腾真是大气，有咱们北京文化的这种宽容的气度哈。哎，还很时髦啊！刚才这不是这个，你们一般叫什么 rap 也唱得特别好是吧？年轻人都会唱的。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刚才说到了您觉得好看的体育设计， 是 也是来自于有一款这个队服上没有队徽，也挺尴尬的。 曼城的这个新的队服槽点满满哈，然后很多的这个其实球队呢也被这个大品牌就直接就是模式化设计了，其实就是设计上不走心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不走心模式化吧，也就我们也都习惯了。最关键的是这一款设计的球衣上没有队徽，有的球星进球以后啊，他想亲吻队徽找不着， 就没有回归感啊， 是 没有这种这个找不到自己的特点哈。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张国伟，昨天可能大家看到这个热搜了哈，上了热搜了。 对， 张国伟表示说要回来跳高了哈，说自己找人哈给他做团队等等。 是说明年可能到国外比赛去了，还说要在领奖台上兑现承诺，给大家在领奖台上表演龙吸水。 还要跳个2米40之类的哈。那这上了热搜的消息，我们也来说说吧。您有没有重拾过梦想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7751来回应我们的话题说，我觉得好看的建筑那就必须是工体啊，工体是印象最深的。 当然工体在重建哈，重建之后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哈，我们也是期待着。杨洋洋也说，我喜欢北京冬奥会会徽，我觉得那个好看。 嗯， 冬梦哈，冬梦的设计你喜欢哈、哎。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说了一些重点建筑， 嗯、 比如说这个鸟巢，也说了，然后说水立方设计也挺特别的。 是， 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引起我的感受，就是说奥运火炬，北京奥运的火炬设计特别好。 祥云哈， 对，真的是，尤其是我有些摸过那个火炬哈、拿过那个火炬，它关键是不仅是看上去特别的好看，它手持的质感。特别 手感也特好， 对，手感特别好。 你摸的是谁的呀？ 是老家的一个火炬手的哈。 我没摸过，我只是远观过。原来老梁呵，梁岩哈，他那收的烤着呢，都不让我摸。当然在图片上还是看到过的哈。但是我当时亲手摸过里约奥运会的火炬，因为上一次里约奥运会，北京体育广播有报道团队哈，我们去这个非注册中心体验过，他们在门口有一个照相的地方， 哎、 大家都可以去摸一下，然后在那照个相。假装是在赛场，其实后边是张图片、 哦、借位哈、啊、 对借位， 对，我也想如果说真的放那儿一个火炬，那不是直接手摸抛光了， 直接放在那儿大家都可以摸一下、但实话说真的还是咱们家的那个好看、感觉咱家的那个设计非常有中国特色哈。 是的， 也有很多朋友早上出去锻炼随手拍的小花花小草草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哈。哥大爷说晨跑路边的喇叭花跟大家分享哈，还有这朋友应该是走到了二环边上哈，龙潭湖那附近吧，这是拐弯那地儿哈、咱们的这个角楼的这个样态哈，谢谢您的分享哈。 对，有的听众朋友互动的另一个话题说有没有重拾过梦想哈、有的朋友宋彦军说飞行员，这个是重拾起拾起来了吗？这个感觉不好， 考了飞行证吗？ 对，不好拾啊，这个不好拾啊。也有这个听众朋友说重拾梦想，后面回着职业是诗人，这个我觉得还好， 这个可以、随时都可以重拾梦想、 是的，诗人不用考证哈、也不用考级。 看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感而发，马上就可以写一段哈、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交的软件这么多，您随时都可以跟家里人一起来分享是吧，比如说现在您看到外面的空气特别好，像昨天是不是彩霞满天，都可以写上一首诗哈。 是 Mr. Wake 说我觉得好的体育设计，比如说咱们的华西篮球场那边就设计的挺好的，五棵松那边也不错是吧。五棵松那边我去的相对少一点，西边嘛，上次去看还是林书豪在的时候，广东队来的时候，我这唯一看的一场现场的比赛，我觉得那边的设计确实不错，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去哈，去那儿锻炼呀、或者是去那儿进行周末的一些休闲活动哈，都是不错的哈。 对，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发来了各种的互动信息啊、想到了这个哦，还有凤婷女士说，我以后想当一个乒乓球运动员。我觉得可以当一个乒乓球的健将，小区健将， 小区健将，或者是咱们这社区的打第一就不错了。 是，不是都说 乒乓球可是民间高手太多了？ 对，不是有那个梗吗？说这个世界冠军拿完以后还得拿小区冠军、当然那是一个玩笑哈。 当然，您这个梦想也是非常的宏大。 是的，哎，也有这个用户评价张国伟的这个事儿，说运动寿命的长短啊，看自己是否自律，还要有专业的团队啊。然后也有说国伟的这个项目啊，在回归挑战很大的，现在全国纪录都没被破过、世界范围内超过2米40的选手也是凤毛麟角啊，不超过一只手。确实啊，国伟毕竟是退役了以后更多的时间是龙溪水比较火啊、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主业龙溪水，副业跳舞，业余爱好跳高。 对，跳高应该是属于小时候的梦想了，感觉现在哈。 是 啊，一会儿我们在第40段还会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哈。 嗯、 第20段咱们主要说说足球，尤其是国足，这不是有比赛吗？咱们还是顺道给大家捋一捋最近啊，了解到的一些消息。这一周反正陆陆续续都有跟国足的消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汇集一下哈。昨天亚足联官方的消息也是提醒大家伙，12强赛国足对阵日本的主场比赛还是卡塔尔多哈来进行哈。最近的两场，9月2号、9月7号，我们分别是一个客场一个主场，都是在多哈。客场第一场比赛9月2号对阵的是澳大利亚，7号跟日本也是在多哈哈。第二场，应该是括弧主场的比赛的。 是的，虽然说有主客场，但其实区别不大。 嗯， 是的。再往后倒的话呢，第3轮啊，在就10月份了，10月7号。 在我们的假期的末尾的时候，主场啊，所谓的主场吧，看到时候能不能有这个真正的主场啊，对战越南，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假期里的小惊喜啊。 嗯、 第四轮是12号在客场迎战沙特，第五轮11月11号哈、啊，国足主场 VS 阿曼啊，第六轮呢是11月16号国足在主场来迎战澳大利亚，第七轮是在2022年的1月27号了， 明年了。 对，又去踢日本啊。第八轮是大年初一啊，当时的大年初一，22年的2月1号，在客场踢越南。第九轮是在明年的3月24号踢沙特。第十轮是在3月29号踢阿曼。希望那个时候踢阿曼那一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庆功战啊！希望、啊， 但愿是哈、嗯。那么按照计划呢，我们首轮是打澳大利亚，第二轮呢是打日本。目前呢，中国足协已经从多个职能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哈、啊，参与到竞赛的保障工作当中，西征包机的事宜正在加紧落实。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一行很可能会搭乘26号凌晨1点多的卡塔尔航空公司班机，由上海启程奔赴多哈。这次出访呢，我们有可能哈、啊、是连续会在那儿踢四轮比赛，因为后面两场11月和12月现在还没有定哈、啊。 对， 到时候再看啊。 嗯， 10月份也没定。 是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肯定是要面对在西亚的比较大的考验啊。 没错。 嗯。 不知道这个空调球场到底给安排好了没有，安排怎么样了， 据说是可以的。 对，据说之前是要给安排的哈。 嗯、 有万里江山酒一杯这位听众朋友说，能否聊点国足备战的话题，拜托，这不就来了吗、 嗯、 中国队从本月的18号啊开启了新的一期集训，就是12强赛开赛前的最后一期集训的序幕。中国队在上海的训练可能会持续到8月24号，然后国脚们可能会放假一天休息一下，为漫长的西征做一番准备，然后全队计划在北京时间的26号凌晨启程离开上海，飞赴卡塔尔多哈，准备参加12强赛前两轮的比赛。预计经过9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之后，全队将于当地时间的26号清晨抵达多哈。值得一提的是，在26号凌晨出征多哈之前，国家队会安排一场11人对战11人的内部对抗赛，初步定在25号下午进行，从而在21号开始，原则上国家队不会再安排放假时间。 嗯，那么之前的通知也是发了哈，效力于西甲西班牙人队的前锋吴磊将会在26号到达球队的12强赛比赛地。目前中国足协呢已经为他和球队的英国籍的体能教练兰姆预定了分别由西班牙和英国前往卡塔尔多哈的行程计划，这样呢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和球队会合，保证在境外的训练能够顺利进行。 嗯，从目前卡塔尔足协方面传递的信息来看，12强赛中国队主场与日本队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7号下午在多哈进行，而首轮中国队客战澳大利亚的比赛大概率也是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在同一场地内进行，而比赛也将大概率安排在装有空调设备的多哈哈里法国际体育场内进行啊。由于中卡两国时差为5小时，因此这样的比赛时间安排也非常适宜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队球迷观看比赛现场直播。 中国队到多哈之后要按照当地的要求严格执行气泡式闭环防疫措施，那和40强赛后半程不一样的是12强赛是主客场制嘛，所以比赛主办方承办方分别是国际足联、亚足联，所以中国队必须在亚足联和卡塔尔足协方面提供的候选酒店当中选一家作为自己队伍的驻地酒店。那虽然说各支球队进驻相对独立的区域，但是亚足联、卡塔尔足联呢，卡塔尔足协呢，并没有承诺各支队伍是，就是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地儿，日本是一个地儿， 嗯， 那非常有可能是大家住在一个地儿， 对，一般来说 这种可能性会有。 是，一般来说主客场的两个球队不会住在一个酒店啊，这是一种回避原则，但是特殊情况嘛， 对， 一家酒店住全了，那这样的话防疫的这个措施一家酒店做好了，三个队都有保障、啊 嗯、 不过由于此前曾在女足奥运赛附加赛、男足40强赛办赛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疫接待经验，中国足协工作组对于国足在卡塔尔期间的一切保障工作均设计了细致入微的应对预案，协会还特意从多个职能部门征调出多名精兵强将啊，增援国足的保障工作，全程带队西征的中国足协 协主席陈旭元将继续利用朋友圈联系当地的中资企业，为国足提供包括饮食在内的各类服务保障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中国足协也在全力争取后面的主场比赛，就要不就真正的实现主场哈。 是啊， 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啊，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反正也是做好了十二强前四轮比赛连续在西亚进行的这个准备吧，实在不行那怎么着呀。据了解说呢，这一次我们被迫西征，虽然没有设立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但是还是有这个八字方针哈，那就是安全回归，全力抢分。那安全是前提，抢分是咱们的目的哈。 是的， 之前我们提醒过了哈，韩国裁判将会执法咱们跟澳大利亚这一场比赛，具体是谁还没有定。然后昨天的消息是，巴林的裁判将会来裁第二场我们中日大战这场比赛。 关于空调球场这事儿呢，确实国足十二强赛场馆呢是确定有空调系统的，应该会开的。昨天呢2022年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交付与传承组委会官方微博发文提到了国足十二强赛的比赛环境，文中写道啊，这次国足在多哈的比赛场地将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实用球场，可以说这次国足是提前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球场啊。我们希望在感受完了之后，到了2022年还能再来。 那能真踢一下是吗？ 对。 不过也是最近呢，咱们可能成绩比较关键的时期哈。应该不会太热，要是有空调球场的话哈，方便咱们踢出好的成绩。那再来看对手的情况，正在河内国家青训中心备战十二强赛的越南国家队，8月20号，就是昨天下午，在这个球场当中和他们自己的99年龄段的 U22国足进行了热身。也是分成两节吧，上面是35分钟，下面是35分钟。结果当然是大哥连续进球吧，2-1的比分战胜了小弟弟们。 是的， 受到疫情的影响，他们也是不能够跟其他国家进行热身，就只能在国内安排。比较年轻一点的队员来跑一跑了哈。 确实找不到合适对手呢，所以说身兼国家队与 U22国足两支主教练的这个队伍的朴恒旭便是安排两支兄弟球队展开了内战啊。而且呢，99年龄段的 U22的这个越南国足，因为同样在河内中心的这个准备10月下旬的第五届 U23的亚洲杯的预选赛，同样需要热身来磨合技战术。不过其实前一段时间看，就在前几天，好像他们还把这个女足拉过来和越南的要踢的这支队伍训练了一下。 女足有锻炼价值吗？ 但还别说，那场比赛踢的是有来有回，最后好像也是个2-1还是什么比分哈。 真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吗？ 对，所以说人们也说啊，这个曾经青训号称亚洲第一的越南足球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再看一看。 当然说这个赛前赛后反复强调技战术保密，不让人看，不让难看，主要是所以除了进球队员的信息之外，其他的技战术方面的内容都没有能够了解到哈。当然很快朴恒旭也会确定最后的名单，可以确定的是中后卫段文厚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第一次入选中场的第一次入选的中场球员黎晋英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这两个人是不能去沙特的。 是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女足方面啊。女足 FIFA 最新排名公布了，中国队下跌到17，守住了亚洲第四。昨天呢 FIFA 最新期排名啊，这份排名受到了奥运女足成绩的影响，中国女足因为在奥运会表现确实不佳，所以说下降两位，排在世界第17位，守住了亚洲第四的位置。而拿到冠军的加拿大女足现在排在第6的位置，而榜首依然是美国女足。 瑞典女足是奥运会的亚军，拿到亚军之后排名就来到了世界第二，也是欧洲排名最高的队伍。那德国女足底子比较厚哈，还是排在第3。荷兰女足的积分稍有上升，目前排在第4。法国女足是排在第5的位置。 奥运会冠军加拿大女足积分狂升啊，上升到来到了第6的位置，巴西女足第7，英格兰女足第8。整体来看，欧洲美洲球队还是强势的存在哈。中国女足在奥运会小组赛最弱的对手赞比亚，依靠着战平中国女足的出色表现，排名也是狂升。这确实啊，赞比亚那个进球大战之后啊，如果说这个积分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能战胜比你的排名高特别多的球队，你的积分会呈指数增长的，所以说一路狂升到世界第94位哈。亚洲球队当中呢，没有参加奥运会的朝鲜队位列第9位，积分和上期没有任何变化。澳大利亚位列11位，日本女足积分同样下滑了，排在了第13位。 在东京奥运会啊，这个可能咱们都已经不愿意提了，咱们女足是三战不胜，无缘淘汰赛。 嗯，中国女足现在还没有确认主教练，贾秀全留下还是离任，现在没有官方的消息哈，只是暂时敲定了由上海女足的冠军教头水庆霞来带队征战全运会，之后女足由谁来带，怎么来备战新的周期，这个周期比较短哈，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未来来看还不太知道怎么安排哈，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也会及时观察吧。 是的。 这是国家队哈，我们男足和女足的情况都和大家介绍了，咱们还要关注一下 U16 国足的情况。昨天呢，公布了38人的一个最新的集训名单，主帅是您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杨晨，球队呢将会在8月24号啊，也就是残奥会开幕这一天开始，一直到9月29号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组织第四期的集训，并且呢要去上海参加金山杯青少年足球赛。 对，这份38人的名单当中啊，申花和湖北足协、星辉青训学院各有5人入围，海港4人入选，鲁能足球和恒大足校各入围3人。 嗯，因为没看见咱们北京的孩子， 这是个问题 啊。之前我连线了腾讯体育的赵宇，他呢也对这支球队相对来讲比较熟悉一点哈，尤其对杨晨比较熟悉。我们给大家连线的时候也问到了，说咋没有北京的孩子呢？ 咱们北京的球迷会说，你看这个 U16 最新的这个名单当中没有来自北京的球员，确实是比较遗憾吧。因为在上一次那个45人名单当中还真有一个是国安梯队的，但这次没有进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也能够反映出来，咱们现在这个在后备力量培养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吧。上海的海港啊，申花人都比较多，这次应该说是最多的，这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过去啊，这个根宝基地这个十年磨剑崇明岛给当地的这个带来了很好的效应，其实这个可能也对其他地方来说也是一种借鉴吧，就是说它过去这种模式成功了，可以吸引更多的孩子然后加入到这种模式当中。因为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上海两地之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啊或2-3个人，这个像山东鲁能足校也只有3个人，这个让我觉得比较意外。这个时候抽调球员，他并不是说最终的，而是说一个漫长的选拔过程，说不定比如说下一次集训哪个地方又多了起来，就这就是可能青少年的这种选拔啊集训的特点，它有很多不稳定性。 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杨晨哈，杨晨以前在其他的这个中甲呀包括中超的球队当过一些不能是主教练，反正就是球队的管理工作吧哈。那这次呢也是竞聘上岗，这支球队的情况呢大致是这样的。 这支球队其实组建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我们原来都知道这个杨晨是在 U22 的国青队当领队啊，在今年3-4月份的时候吧，足协组织了一个竞聘，杨晨是参加了这个 U16 国字号教练的竞聘工作，当然他竞聘的是主教练啊。我觉得凭借杨晨过往的这些在俱乐部工作的经验，包括他踢球的一些履历，这个胜出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就成功的担任了这个 U16 国青队的主教练。据我了解，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大概组织过一次这个选拔式的集训，因为是刚刚上任没多久嘛，对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我记得是选拔了45名球员这么一个大的名单。当时应该是在昆明组织过一次这个集训，从这个45将近50人的名单里然后选拔这个年龄段比较有潜力的球员吧。当时应该说这个名单涵盖了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职业俱乐部吧，然后包括一些地方足协的，可以说是广撒网，海选了一番之后，可能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相对成熟一点的名单。不过这现在的名单也有38个人，就证明其实不管是之前昆明的集训，还是说这次备战金山杯的集训，更多的还是在考察这个年龄段的球员。青少年的比赛是有限的，不可能像中超中甲那样你这个观看的更直接一些，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多啊参加集训也是比较正常的。 说到杨晨哈，最近这个消息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近日，中国五大联赛第一人杨晨被德甲联赛官方授予了德甲传奇球星的称号哈，也是对他这个球员时期的成就的一种肯定哈。 是的，很多的那个时期留洋出去的球员，其实也许不一定在豪门效力啊，但是却能在这个德甲的或者说一些五大联赛的主流联赛里，一些中游球队里踢上。可以说立下汗马功劳的位置，是我觉得成为传奇球星实至名归的。 因为在踢球的时候有这么好的一个经历哈，所以呢，在做教练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优势哈。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其实对他也比较了解。这个人做事，甚至有给人感觉就是有点像这个德国人的这个做事风格和。做事方式吧。另外除了认真之外，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教练，尤其是带这些小队员，他曾经这个取得过成功，他可以把自己这个成功经验告诉这些小的球员，让这些小的球员避免走弯路吧。我还是很看好他的这个执教吧。当然可能中国足球并不是一个教练两个教练能够解决的，尤其是这种青少年的球队，他跟你的这个基础，他跟你的这个选材范围有很直接的关系。这批球员当中有没有好苗的，真正他有没有，我们也了解的也不多，毕竟他太年轻了，很多球员其实不过也是15岁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在这种更大的平台展示过自己，也只是能够比如说通过接下来这个金山杯，我们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下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水平究竟怎么样。 说到金山杯哈，其实也是出了一些人才的。比如说2017年首届赛事当中，当时沈祥福教练带的2024中国奥运希望队当中就出现了 U21 球员何龙海的身影，而且在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好，还上演了帽子戏法。随后呢，还有这个深圳梅西之称的欧阳嘉欣也值得关注。据说呢，这位球员到了根宝基地之后哈，也就半年的时间吧，就穿上了象征球队核心的10号球衣。所以这个孩子的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 是的， 那这一个38人的名单，38人的队伍之后的任务是什么样的呢？ 这一次集训会在香河，然后接下来会到这个上海参加金山杯的比赛。金山杯也是这个一个传统赛事了，主要是针对的这些青少年球员吧。我们原来也都参加过，现在呢邀请外国的球队不现实，但最起码也是有一个这种国内的优秀球员的一个切磋的平台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通过训练可能只是观察一部分，通过比赛才能更好的发现每一个球员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希望杨晨指导能够未来能够逐步缩小这个名单吧，名单的范围，然后最终选出这么20多名球员，30名球员左右。这支球队的主要的备战任务还是2022年的这个 U17 亚洲杯的比赛，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入到这个亚青赛、亚少赛的决赛圈，也希望他能够比如说参加这种亚洲最高级别的比赛，打完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争取能够进入到世界大赛的舞台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杨晨他过去是在德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他的球员的履历是非常的丰富的。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希望他能够带出一批球员出现在这个世界大赛的赛场上，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咱们国家队层面哈，尤其是国足我们女足包括 U16 集训的情况哈，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唯有战斗说杨晨终于转正了，希望续写传奇哈。在教练这个岗位当中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哈。 对，青年队还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其实很多的年份里，我们的国少国青都给过我们非常满意的答卷，希望能成长出来。 当然也有一段时间没出好成绩了哈，挺期待的。行，这是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第三时段还有更加丰富的消息等着大伙儿，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天空短暂放晴，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午后对流能量充足，有分散性雷雨，请注意防范。明后天还会有雷雨出没，在此提醒大家近期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山区游玩。在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在夜间多云转阴，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综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凉。舒适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指数为1，体感较凉爽舒适。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较强，请大家做好防护。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很多朋友哈都已经习惯我们现在的节奏了。早上的节目是从7点到9点，我们一会儿在8点半之后还有要讨论一下张国伟这事儿哈，他又要跳高了， 没错。 然后这个段时间呢，我们要说说国际足球啊、尤其是还没有开始的意甲。 对， 意甲算是比较晚一点开始的， 是，这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这个法甲比较着急哈、先开打了，然后 先抢进眼球。 对，英超、西甲这两个好兄弟是同时开打的，都已经五大联赛啊，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这个眉目了，有一些基调了，但是意甲现在还是扑朔迷离。 我们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来跟大家前瞻意甲，这是意甲的超级球迷哈，来请进他。 你好，天英。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天英，意甲的新赛季国米还行不？ 对，起码现在感觉应该意甲球队对国米没有原来那么敬畏了，是吧？ 对 啊，对啊，稍微有点对，稍微有点差距了哈。因为那个这个赛季从理论上来讲，国米应该说是作为一个卫冕冠军，应该是要比原来更加强大才对。但是从转会的情况看啊，就是上个赛季国际米兰踢的最好的两个人，对吧？然后，卢卡库啊、阿什拉夫啊两个人都已经走了。我觉得对于国际米兰的新赛季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无论是就是国际米兰新的这种引援如何啊，起码说到现在看，我认为国际米兰没有彻底解决他们两个人走的问题。整体实力吧，我觉得国际米兰下降的情况还是非常大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争冠军的难度我觉得非常非常大，能拿个联赛就是保证联赛前三吧还是有戏，但是争冠军我觉得已经机会没有了。因为上个赛季能够打进将近10个球的这个边翼位跟打进将近30个球的这个中锋都走了，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 也有这个咱们有起哄的家里人哈，说我们 AC 米兰队从来没有对国米敬畏过，有起哄的哈。那新赛季国米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当中克服，那咱看点什么呢？看人，你看像法甲就看人嘛，肯定是。昨天我还跟子昂说，我说这个梅西也不知道能不能进这个第三轮的名单，结果马上一看啊，没有。我说那这是票肯定还是留在之后再卖。那人家那边看人，咱这边看什么呀？ 我觉得今年的意甲联赛，其实我觉得就是看的还是就是看个悲伤吧哈。 哎呦， 看个悲伤啊，看个悲伤，就是看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落差。就是你看啊，就是作为很多的球迷来讲，其实骨子里面最早大家都是意甲球迷出身。 赛，对吧？ 对， 越老的球迷越是意甲球迷， 对，都是从这儿看起来的嘛。嗯， 对，就原来我们总是认为意甲是这个欧洲十五链上的顶峰哈，是十五链上的王者哈，是十五链上最靠后的一个人。那现在你看整个意甲联赛，真的，我觉得在十五链当中吧，能够努力的往上靠就已经不错了。现在已经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嗯， 他真的顶多除了尤文图斯，我认为别的意甲球队大部分只是欧洲顶级最顶级球队的这个球员加工厂、球员的这个超市。我觉得像国米这样的球队都已经成为这样的角色了。 嗯， 我觉得整个意甲联赛就是自己的定位啊，还是要冷静。尽管说在这次欧冠当这个欧洲杯当中啊踢得非常好，意大利，对吧？但是整个意甲联赛远远的没有到这个程度，意甲联赛的这种想重拾辉煌还差得很远。意甲联赛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就是穷，真是不行。我觉得，哎呀，看完今年的这个意甲联赛的这种转会啊，我觉得还是挺悲伤的。但是， 嗯， 但是意甲联赛有一个特点， 嗯， 就希望大家也能关注。你看今年欧洲杯干嘛意大利会踢这么好？其实跟这几年以来意甲联赛的这种穷还是有关系，他真的是没有钱，所以意甲联赛呢，就是反倒是给了本土队员，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嗯， 对吧？就意甲联赛真的是，就是这几年是一波一波的出这个人。当年呢，你看这个伊莫比莱他们，佩斯卡拉三杰，对吧？然后再加上前几年的这个三个贝贝，绿贝贝、红贝贝，然后这个现在变成了黑白贝贝哈，就是这几个人都一波一波的出来。 嗯， 我觉得对于意甲联赛来讲，穷也是个好事儿，就是说穷则思变，穷则培养年轻人。 嗯， 然后意甲联赛，我觉得今年。有可能啊，今年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更年轻的队员能够站出来，更年轻的队员能够有机会。 嗯，那哪些队伍呢？比如说给我们推荐推荐，可能会出现弄不好还有个什么新的传说之类的。 对， 嗯， 这几年以来啊，就是能够培养这些年轻人， 嗯， 就是培养这些人出来的，其实都不是意甲的豪门。 嗯， 就是意甲的豪门，其实都是把这些人刮过来吧，就都刮过来， 就人家培养好了，我买过来了，就这样。 对， 嗯， 对，在意甲的这个食物链当中，不断的贡献年轻人的是谁啊？第一个亚特兰大，是吧？ 嗯， 我觉得亚特兰大真是特别令我佩服，一边能卖人，一边能踢得好。 嗯， 而且这几个赛季以来，这种青春风暴啊，就常年在刮，每年都被卖掉好多人，每年还能刮这风。我觉得亚特兰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球队是一直是我特别佩服的。另外一个就是意甲联赛的中下游球队，其实在贡献了很多很多球星，比如说像萨索洛。意甲联赛这几年出来的很多啊，这些踢得好的队员其实都是像这种级别球队出来的，像萨索洛，像卡雷亚里。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啊多关注一下亚特兰大、萨索洛、卡雷亚里这样的球队。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觉得哈，今年有可能会有一些此前毫无名气的队员踢着踢着又有点进军意大利国家队，又有点打出球星感觉的人。 嗯，行吧，那我们在悲伤当中看看能不能看到意甲新的希望哈。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不能忘掉的哈，这个是谁啊？罗马的这个穆里尼奥。 哦，对，这也是个看点。嗯， 对，我觉得今年就，今年穆里尼奥回到罗马，就回到意大利之后哈，其实是一个什么挺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以穆里尼奥的性格，今年变得低调了。 嗯， 啊，没有搅的这个意甲还非常的这个新闻迭出啊，新闻爆出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认为，作为意大利的这个国际米兰的球迷来讲，看到穆里尼奥回来而不是回国米， 嗯， 还是一个挺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情感上面啊，大家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就是。当有一天国米跟罗马对阵的时候，穆里尼奥出现在这个梅阿查球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氛围一定会挺感人的。我相信哈，不管球场里面有多少球迷，国际米兰球迷一定会起立向穆里尼奥致敬鼓掌。 嗯，你这样一描述，我觉得今年这个意甲怎么都跟眼泪有关呢？ 是，我觉得情感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哈。 嗯， 就是向穆里尼奥致敬，我觉得穆里尼奥的这种回归，尽管绝对有点别扭，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给穆里尼奥充分的尊重。 嗯， 我觉得大国际米兰球迷跟穆里尼奥的感情，我觉得是今年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看点。 嗯，子昂平时看意甲看的多不？ 确实就像天莹老师说的啊， 嗯， 可能更多的老球迷会更钟爱意甲一些。 嗯， 但是我也看啊，因为 意甲其实近两年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流量崛起的状态的，但是可能随着今年这个怎么又走了一批人啊，就是前三年前吧，就是经常有一个说法，就是意甲就是留不住球星的啊，但是 C 罗去了以后确实带来一些流量， 很多的球星涌现出去了，但是随着今年啊，这个腾纳鲁马呀、德保罗呀、罗梅罗呀、阿什拉夫包括卢卡库都陆续的离开了这个离开了意甲之后啊，我觉得还是 可能他的关注度会受到影响。 这怎么一说起这个意甲，我们天鹰就不见了呢？ 伤心了， 伤心了哈，该回去流泪了。谢谢天鹰的连线哈，谢谢，再见。那么我们这一轮哈，就是意甲的第一轮比赛得到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才开始。 对， 这人家法甲都打到第三轮了，他才开始。明天零点半是国际米兰对热那亚，维罗纳对萨索洛，然后2:45的时候，您特别困的时候是恩波利打拉齐奥，还有刚才我们天鹰推荐的亚特兰大对都灵的比赛。 嗯，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场次来关注哈。那接着呢，再来说说意甲这边的这个一些动态哈。意甲联赛呢说了，将会在新的赛季增设一个最佳球场奖，在新赛季的每一场意甲比赛结束之后，要根据球场的草皮条件、美观等一些因素，由客队的队长、裁判或者是第四官员啊，或者是意甲的职业联盟的代表，电视转播负责人来打分，给这个球场打分，可以打零分，最高是打三分是吧？0-13，跟这个胜平负是一样的。 没错， 赛季结束之后来统计各座球场的得分， 嗯， 然后评出意甲最佳球场，是有钱吗？ 这个就得再看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零分、一分、三分哈，这个还能搞一个球场奖。意甲呢，一共有二支球队参赛啊，但由于存在着德比俱乐部共用一个主场情况，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圣西罗梅亚查球场啊，因此呢，在新赛季有17座球场来参与评选。那过去意甲呢会评选赛季最佳球员、最佳教练、最佳裁判、最佳管理人员，而今后还将评选最佳球场。各家俱乐部也是需要改善各自主场的条件。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欧洲疫情的原因，可能俱乐部也前紧啊，所以说这是通过这个政策来激励一下，说别觉得这个勒紧裤腰带了你就不好好招待客人了。你看 倒数第一挺难看的是吧？ 对，打分的全是客人嘛。 那反正互相打嘛，你下次来我家我也给你打一零， 这很危险哈， 这样不太好。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刚才说意甲今天晚上明天凌晨才开始首轮比赛哈，而法甲都已经踢到第三轮了。今天凌晨法甲的第三轮，巴黎圣日耳曼客场是4-2战胜了布雷斯特。这场比赛姆巴佩连场破门，埃雷拉传射，盖耶也打入了世界波，迪玛利亚锁定的胜局。那赛前梅西和内马尔是没有进入到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姆巴佩来领衔这场比赛的。 是的，哎呀，梅西永远是话题流量的核心呢。这个梅西即使是不踢球，他可能也是法甲的那场比赛的关键的话题之一哈。梅西转会后，有一位球迷也是靠着这个火了一把。在梅西确定转会巴黎之后呢，有一位法国的知名的视频博主啊，践行承诺。当时呢，梅西的这个刚刚有梅西可能要去巴黎的新闻传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梅西真的来了巴黎，我就从马赛啊，马赛是这个法国另一个城市，带球761公里，直接带球踢到巴黎主场王子公园球场。这个视频博主叫布梅萨马啊，他一位朋友呢，在这个梅西来了巴黎之后，确实带球从马赛出发，历时7天啊，步行761公里，期间几乎没有睡觉，但是他也承认了，确实接受了偶尔坐车的待遇。然后抵达了王子公园球场正门口之后呢，两人也是跪倒在地，随即仰天瘫倒哈， 太会秀了， 对，挺能折腾的啊，是，他们的下个梦想啊，是让梅西在30号球衣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那也就是说，带球一周时间是吗？ 嗯， 啊，晚上也没有休息，那怎么行？ 是啊， 哇，这太拼了，这个知名的博主哈， 没错。 那么来自于加泰罗尼亚这边的消息就不太愉快了，人家那边愉快的哈，这边就比较伤心。 梅西的离去对巴萨造成的影响还在不断的出现。那除了球衣销量大大的下降之外呢，球迷的人数也在减少。 是的， 说现在连俱乐部的季票都卖不动了。 嗯，据报道啊，新赛季巴萨的季票只卖出了5.7万份，还有2.6万的会员提交了暂时断交申请。据悉，仅这一笔，巴萨的损失就达到了4000万欧元。说实话，巴萨比较引以为傲的，这个俱乐部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会员制、 嗯、 啊，什么东西都是会员投票来决定的， 对对对、嗯、 啊，然后会员的会费其实也挺重要的，但现在真的是不能说众叛亲离吧，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会员的这个心里面已经是有很多不满意了，直接就暂时断交申请都提出来了、 嗯、 就是 索然无味。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今年我就不看球了。 对，你让我看什么呀、嗯、也没有球星是吧、 嗯、 啊，你让我看谁去。 嗯， 嗯，这巴萨这边的情况。但是皇马这边哈，在昨天晚上皇马已经正式宣布了队内的前锋本泽马续约到2023年，此前他的合同是到2022年到期的。那上个赛季本泽马又复活了，共打进23个进球，而且在欧洲杯期间重新又回到了法国国家队，不是在家看电视的状态了。嗯， 梅西、C 罗、本泽马这几个球星，再往下你看就得说姆巴佩了、 嗯、 这个现在这一些关系里哈，错综复杂啊，暗流涌动，在最后的转会窗口收尾之前没准还能爆个大瓜。皇马据说啊，阿斯报，这是皇马的这个官方喉舌啊，据阿斯报报道呢，皇马是一心想引进姆巴佩啊，已经否决了多位球星的方案，比如说 C 罗传过新闻说想回皇马啊，以及莱万最近也放出声音说想找一支这个另一支拜仁之外的顶级球队去挑战自己，但是皇马一心一意就要引进姆巴佩，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他们也是通过拒绝这样的传言来展现自己的决心。当然了，姆巴佩也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也有最近也有新闻啊，就是说记者在去跟拍这个巴黎的赛前的采场热身的时候，梅西在训练的时候呢踢得不错，跟队友是打成一片，但是有几个镜头啊，姆巴佩是在旁边一个人站着。 嗯，那不站着怎么着，还坐着， 这不是 更不能了， 就是大家都来那儿哎，比如说这个跟梅西唠唠嗑， 显得有点冷淡。 对，就是他一个人有点不合群了啊、 嗯、 作为曾经巴黎的头牌或者说二当家啊、 嗯、 这其实不太正常。 嗯，也可能是因为不会说西语、 嗯、 我是瞎猜。说到这个球星转会哈，今天凌晨阿森纳官方也宣布了，球队正式从谢菲联签下了23岁的英格兰的国门拉姆斯戴尔，他会穿32号球衣，这也是枪手在今年夏天的第五笔引援。拉姆斯戴尔是出道于谢菲尔德青训队，后来去了伯恩茅斯、 嗯、 上赛季又回到球队，但是呢球队是降级了。那今年夏天欧洲杯的时候，由于迪恩亨德森受伤，所以他替补入选了30军团，成为国家队的成员。 是的，阿森纳还有动作啊，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大的。据英国媒体透露呢，阿森纳与厄德高签约了5年，转会3000万英镑哈。厄德高，挪威的天才啊，现年22岁，司职攻击型中场。2015年的时候，皇马花费280万欧元转会将他签下。之前一直说厄德高是皇马太子哈、 嗯， 皇马是准备把他培养成自家的这个头牌巨星，一直有这样的说法。送到这个其他联赛去练级，包括上赛季在皇家社会踢的也都不错。上赛季冬窗的厄德高租借加盟了阿森纳哈、啊，半个赛季出战20场比赛，打进2个进球，助攻2次，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到皇马呢？ 嗯。在热刺对阵德费雷拉的欧联杯的比赛中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一对双胞胎进入到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哈。 这迈克尔·克拉格和马修·克拉格哈，这俩都是18岁的双胞胎球员， 长得像吧？ 对、 嗯、 特别像，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这俩人还挺坏的，发型都整的是一样的， 就是故意让你认不清我们俩谁是哥哥谁 是 弟弟、 哎、 是 的、 嗯、 这是热刺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有双胞胎入围同场阵容哈、啊。两人都是出生在2003年的4月16号，好年轻啊，相隔时间只有2分钟，两人在上赛季末同时与热刺签约，位置都是中场。 我还说要是踢一个中场踢一个前锋还能分出来， 对，位置 结果位置都一样 都一样，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挺过分的，尤其如果说对解说员来说的话 太不友好了， 对裁判至少在当场、啊、还能看着号码、啊、有的时候镜头是不会给这个，就是给上半身正面特写，那时候是胸前没有号码的，有的球衣这怎么认啊， 所以还是比较考验你们的哈。 嗯， 这太坏了这个。 好，这是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哈，跟大家提醒了，意甲现在还没有开始，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明天凌晨才开始哈。那如果大家喜欢看西甲比赛的朋友哈，您可以择场次来关注哈。 对，而且呢，就算您觉得意甲如果说今年球星不多的话，很多的这个讲究的球迷，咱看教练呀，阿莱格里回尤文了，对吧？穆里尼奥没回国米，去罗马了，哎，这接下来这教练之间的碰撞会很有意思。 没有球员就只能看教练了是吗？ 这说起来挺难受的。 对啊，所以说伤心了嘛是吧。唯有战斗说了，足球还是要钱的，这意甲是缺钱了哈。 是的，还有四九城说今年西甲我都不会看，都不会看一眼。 西甲就不会看一眼，就跟这个刚才球迷说了，我机票我都不买了，我断了， 我都不续费了哈。 好，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那么说完了欧洲足球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咱们临近的一些这个足球比赛哈。 是的， 前两天8月16号，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不是出现了一片混乱吗？一架美国军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呢，不断有人试图登上飞机，有的有抱着这个飞机等等啊这样的情形。那飞机起飞之后呢，有两个人是不幸坠亡。近日一份遇难者的身份，一位这个遇难者的身份也是正式确定了，他是19岁的阿富汗国家青年队的足球队员扎基安瓦里，他曾经身披过阿富汗国青10号球衣，大家都知道10号球衣的意义哈。 是特别的可惜啊，阿富汗体育局向安瓦里表示悼念，并称呢对安瓦里的丧生表示遗憾和悲伤。他与其他几名从美军军机上坠亡的同胞一样，目的是去追寻更好的未来。19岁的安瓦里是一位热爱生活、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的最后一篇帖子当中，这位少年写道：你是生命中的画家，不要把画笔给其他人。但是很可惜，他的画笔最后折断在了美军的军机上。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内的赛事，昨天2021年的中国足协杯第三轮资格赛也是再次进行了4场比赛的争夺。这第三轮打完了就最终的结果是陕西长安竞技1-0战胜贵州，昆山4-1战胜辽宁沈阳城市，四川九牛2-1战胜了南京城市，新疆天山雪豹1-4输给了淄博蹴鞠队。这样呢，淄博蹴鞠、陕西长安竞技、昆山和四川九牛就战胜各自对手，他们就晋级到了足协杯的正赛当中了。 是的，要去挑战更高级别的球队了啊。中乙第二阶段的赛制有了调整，保级组由组内双循环调整为组内单循环。昨天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要求和全运会男子 U20 组决赛延期等情况，中乙第二阶段赛制调整。在调整方面，首先冲甲组继续按照组内双循环的赛制进行14轮的比赛，保级组呢由组内的双循环赛制调整为组内单循环，每组进行7轮比赛，其他的均保持不变。 那第一循环赛事9月1号到29号，各俱乐部呢是8月28号到29号就要报到了，地点是在唐山赛区。那冲甲组的第二循环还有保级组的赛事，包括时间什么的现在还没定到时候等通知。再来看看引援方面，昨天天津金门虎官方宣布他们有新外援了，是来自于荷兰的马克维基诺维奇，穿10号战袍。 是这看得我们有点这个羡慕， 有点眼馋 。对，现在这个防控形势下能把外援薅过来挺不错的。 还是荷兰的球员都 是的， 联想浮想联翩感觉。 但 是还有走的球员还要关注一下。 是的，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这个沙特超级联赛里宝塔组合又秀起来了。沙特超级联赛迎来新赛季第二轮的较量，其中两名前广州队的外援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都代表各自的球队首发出场，这也是保利尼奥转投新东家之后的首场比赛。虽然他们所在的球队呢都没有拿下比赛，不过两名球星的发挥却依旧抢眼。其中塔利斯卡打进了一个30米开外的任意球世界波这很不容易，30多米的直接任意球而保利尼奥更是帮助球队打进了绝平的进球，完成了自己在西甲联赛的处子球的任务。保利尼奥所效力的吉达赫利队本轮面对的是哈姆季，刚刚来到球队上演首秀的保利尼奥带上队长袖标出战了，遗憾的是上半场就球队就0-2落后了阿赫利队在第78分钟打进点球扳回一城，5分钟之后就轮到保利尼奥成为了主角，他接应队友的头球摆渡，门前无人看防之下推射破门，将比分锁定在2-2。 进球之后巴西人显得非常兴奋啊，从门前一直跑到教练席狂奔庆祝，然后又坐在地上滑行了好几米啊。上一次巴西人在正式比赛上进球已经是11月中超半决赛广州队对阵国安的时候了，如今时隔9个月再度破门，确实啊，经历过中超的熏陶的，再有巴萨的血脉的加持啊，就是不一样，到哪儿哪儿灵。 对，到哪儿哪儿都是队长啊，看来是给点阳光，马上就开花灿烂了。 是的， 嗯，也希望他们能够都好运吧，哈，别受伤。那么说到足球比赛，我们也再简单的关注一下14运会群众比赛的足球项目。这个项目呢是5人制足球，在男子甲组农村乡镇组决赛阶段比赛当中，5人制国家队原来的队员，现在是武超台州和合队的主教练薛志强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5人制的情况哈。他认为说5人制足球的开展还是有比较大的意义。薛志强原来呢是上海申花队的成员，和杜威、吉祥兄弟曾经并肩作战，后来呢是去踢了咱们中国的5人制足球，也能是代表国家来参加比赛哈。 是的， 实现了他的个人的梦想。 对，他也从专业的角度来表示哈，说5人制场地小，容易组织，单位时间内接球的次数更多，完成过人和进球的几率更大，这都能让踢球的人迅速得到快乐。这确实是这样的哈。不仅是业余爱好者，很多的专业人士也对5人制足球有了很深入的了解，这对于中国足球的整体提升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他认为说像很多的足球强国，5人制足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认可度也很高。比如说巴西和西班牙这些技术细腻的国家也是这样的。他举了个例子说哈，说瓜迪奥拉在执教巴萨的时候，就经常带队员去看俱乐部的5人制的比赛。那也可以看出哈，无论是他带巴萨或者是带曼城，很多战术都是源自于5人制足球的。 对，其实这就是5人制足球，就是在小空间内啊，对场地进行一个空间上的利用和分割。其实放到11人制的场地里，区域上的小的战术、小的配合都是这么打出来的。 还比如说这个越南足球哈，他介绍说，以前你会发现越南跟咱根本就踢不了，但是说现在实力是越来越强了哈。比如说这个11人的越南足球队跟咱们踢，现在也其实不怎么落下风哈。他们很多的经验都是来自于5人制足球的。 是的， 所以也是建议说，足球思维形成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东西都已经成型了。那你是从这个11人制过渡到5人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哈，确实它是相通的。如果说5人制你在这儿总结了很多经验之后，再到11人制，有很多战术也突然就开窍了。 没错啊，相比于足球强国或是进步很快的足球国家，中国足球相差的不仅仅是11人制的国家队啊。他也表示呢，我们的足球爱好者是否愿意走到球场去多踢球，球员成长过程中是否能一直享受到足球的快乐，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也就是说，不仅是足球成绩上我们要去追求，更重要的是足球的快乐上是否真的能够得到。 而5人制足球是比较容易实现快乐。 是的。 那么在中国竞技体育的最高平台当中，这一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足球项目一共有3个大项，分成8个分项、12个小项，其中6个小项就是5人制足球。那5人制足球的普及和发展呢，也是对于咱们中国足球的基础的夯实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来说说有关冬奥会的消息。提醒大家，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呢，作为冬奥会唯一的地下配套设施，北京冬奥会赛时将会配合冰立方的赛时使用。那目前呢，冰上运动中心的施工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将在10月份的冬奥会测试期间同步启用。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8821平方米啊。建成之后会成为集冰上赛事、滑冰赛事、冰上培训、体育旅游、冰上演出等等啊功能于一体的冰上项目平台。目前呢，冰场的冰管支架已经铺装完毕，进入制冰的前期准备阶段。 冰上运动中心赛时将会作为冬奥会的配套使用，赛后永久保留冰上功能，作为冬奥会的重要遗产，也会用于群众冰上运动培训和体验，成为向青少年推广冰上运动的重要载体。到时候呢，水立方也将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具备冰上和水上运动服务能力的双奥场馆。那么投入运营之后呢，预计每一年可以接待10万以上的冰上运动爱好者来锻炼健身。

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今天我们俩话题哈，刚才说到了这个球衣的设计上面没有队徽，队员想亲都没地儿找去，亲哪儿啊？这个体育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怎么说有话题感哈。我们今天来说说您觉得好的一些体育设计，还有就是张国伟又要跳高了哈，重 拾他的 梦 想。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重拾过梦想哈？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吴梦生这捣乱的说，我每天都在重复发财梦啊，每天都重复，但是都一直没有实现。 这个大家多少都会有吧， 我就没有过。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聊其他的话题，咱们一会儿马上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看出来了，很多朋友都是听着咱们这个新闻跟着咱聊啊。刚才不是说到这个非常可惜的这个球员啊，这也真是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我们要珍惜当下哈。 我们的球员不管踢得好坏吧，就是或者说各个国家的和平国家的球员，不管踢得好坏， 和平环境下的球员， 他们可能遭遇的最伤心的事情就是输球，但是像阿富汗的这位前国青的球员，他直接是失去了生命啊。 对，我是曼联说暴力鸟真是在哪儿都能踢呀，可不是？刚才我们也感叹了一下哈，像这样的这个球员，真是在哪儿都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还说真是憋坏了，终于能够踢球了，都滑铲了， 滑跪了 啊，滑跪了，都滑跪了哈。 确实，这说实话，暴力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热爱足球的一位球员，你从他的整个的这个足球生涯中就能看出来。这真的是憋坏了， 憋了一口气。 对， 刚才也说到双胞胎的话题，说吉祥兄弟我就分不清楚。刚才咱俩不是说了一个英超有一对这个兄弟，才18岁哈， 对， 长得特像 克拉格兄弟哈。 对，6306也说国安的刘欢哥俩我也分不清，刘欢跟刘乐。我们俩刚才还说，好像刘欢和刘乐还能分出点来， 能稍稍的看出来点，主要他们的气质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知道？ 看时间长了还是能分出来的。 对，看神态哈。但是我昨天专门看了一下那俩哥们，可能也是因为刚成年哈，两个人还没有就是 太大的区别。 对，都是小卷毛啊，姜黄色的头发，哇，脸也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那这个方便主教练派人。比如说如果这一场给他报了名，反正换他弟弟上去或者换他哥哥上去， 穿同样号码的球衣 还是同样的位置， 对，然后 反正裁判也分不出来。 对，就是我让你穿9号先上去踢个半场，过了中场休息后我再让你另一个你弟弟上去踢半场，这 体能好充沛啊，这可以啊。 是，这怎么判断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那我们再来说说全运会北京排球这事儿哈，确实男排女排成绩都不好，男排没进四强，这可是联赛冠军啊，咱全运会也是亚军呢，今年成绩不好，那女排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决赛阶段哈，仅获得第11。相对来讲呢，我们男排的底子还是稍微好一点，要好于女排，成绩也相对稳定一点。全运会之后呢，咱们还会有一些青年选手进入到一线队，对即将到来的联赛进行一个人员的补充。所以早些时候我们连线了北京晚报记者孔宁，我还问他，我说那咱这个男排这个低潮期会持续很长时间吗？他说那倒不会哈。 现在男排里面有很多国青男排的选手有主力，而且呢表现都不错的，所以等这个全运会小男排一结束，几名非常不错的青年选手就要升上我们一线队，这个呢就会弥补整个全队这种人员的不足了。同时我们还有外援，外援各队其实是为了新赛季的联赛，外援都已经定了，各队基本双外援比较多，不光是北京上海啊。那么我们的教练团队也会补充，也会变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球员也会变化，所以我觉得男排而言呢，我觉得还是成型的，就不要因为他没进四强啊就丧失信心，肯定会有大的变化啊，就是男排还是我信心还是很足的。 就是阵容比较完整啊，还有新鲜的血液补充上来，但是相比而言我们女排一线主力真是青黄不接，而且目前我们在管理啊训练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不仅是有待总结，应该重建了。那对于北京女排包括男女排的未来啊，孔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情况。 女排呢，因为一个东京奥运会包括这个全运会的这个预赛，也是为了大多数时间都是为了那个中国女排为了东京奥运会让路嘛，赶紧打，所以呢人们关注度啊没那么高，所以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北京女排的这种情况。北京女排发生了一些变化， 2018-2019赛季，张建章张指导带队啊，夺取了这个联赛的冠军啊，这也是职业联赛北京女排第一个啊联赛职业联赛冠军，弥补了这个北京三大球的这个最后一块职业联赛冠军病毒。2019-2020呢，是因为朱婷回来了，是他加盟天津，那个赛季是铜牌也不错，半决赛是被那谁天津淘汰的嘛。2020-2021赛季赛会制了，完了打了第七。全队备战这个全运会预赛，说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曾春蕾结了婚嘛，怀孕了，不能再打这个全运会预赛了。完了，刘晓彤呢，大家也看到了，虽然年龄也大，伤病呢也有影响，年轻队员呢还没有完全崛起，无缘八强，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那么姑娘们也觉得很丢人，那咱还得打一个排位赛，你知道吧？最后拿一第十一，一共呢预赛是13支球队，咱等于在河北和云南的前面。这个成绩呢确实太差了，女线呢确实现在是没太多的底蕴，因为外援也签了。这个联赛啊，小丽我觉得也是赛会制，比如上海都签了那谁那个姬软景和那个拉尔森，北京也签了，签2名外援。但是你问题是光靠外援呢，这个本土出现问题就比较麻烦，你只能保证咬咬牙进前八，就联赛啊前六，再往前打我觉得就没有机会。所以说女排的这个元气上了之后，这种变化呀会比较大。所以说呢，往未来看呢，还要说一点，就咱们要感谢北京汽车集团、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的支持，有着人家这种大力的支持，才让我们这个排球队有这几年啊一直不错的成绩。那么未来，那么我印象中是整个这个第二期大合同是到2022年应该到期。就是北京汽车集团和北京体育局如何在球队发展上以及俱乐部的建设上能有更大的投入，或者怎么改变。他们可不是普通赞助商啊，人是有这个决策权的，参与进来有董事会。那么未来的北京排男女排实际上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时代了。北京男女排的未来啊，不要因为这个失败啊，这个竞技体育嘛，有胜就有负啊，这都是一个过程，体育的竞技规律。那么只要你把握好规律，找对的路子啊，勤奋去努力，我觉得后面北京排球的路还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北京排球一线队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北京排球需要再重新振作起来哈，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稍后我们也在全运会之后关注北京排球的变化。体坛热搜榜当然要说说张国伟，他说要即将重新开始跳高生涯，所以昨天晚上一下就冲上了热搜哈。 是，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啊。他没有自己说，而是说用文字配字幕的方式呢表达 了一下， 对一些信息，说我即将开始新的跳高生涯，我自己花钱聘请团队来协助我，明年很有可能我就出国比赛和训练了，继续完成我2米40的梦啊，也兑现答应你们的领奖台龙吸水，你们也会看见比赛跳舞的我。张国伟此前在2020年4月宣布退役啊，他的生涯最好成绩是2米38。这个最好成绩确实是挺厉害的，放到奥运会上能拿金牌几年。 但是他已经长久没有系统训练了，您还想2米38呢？张国伟之后还在自己的评论区还跟人互动呢， 是 补充说一切为了梦想买单。 对， 网友就问说你真的是准备付出了吗？然后他回复说你希望我付出吗？当然我看到啊，全网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希望他能够付出。 对，因为更多的网友，他现在毕竟是2000万粉丝啊，更多的网友还是挺喜欢他平时那些搞笑的那个视频的啊，所以说肯定是希望他这位前运动员能一边从事着这样的这个综艺娱乐的事业哈，一边又能在运动场上去取得成绩，这肯定是最美好的愿想了哈。 但是跳高又不是您去跳是吧？网友只是希望，这跳高可不是大家想象的就这么简单，我想跳就能跳回去的哈。也不知道大伙儿怎么看这个消息哈，看这个事件，我请本台跟随田径多年的专项记者陈默来评论了这件事儿。评论的这个标题叫做请尊重运动员的身份标签，来听听陈默的观点。 张国伟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要付出，要自己出钱去请教练训练比赛，希望能够完成2米40的梦想。我个人呢是表示支持的，并且会持续的关注，因为我是想知道这条类似职业运动员的体系它能不能够走通， 毕竟田径项目它不太像网球啊、篮球有所谓的职业运动员，田径的大多数的比赛还是要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而一些商业比赛呢，也是要根据你的成绩来进行一个邀请。那么张国伟从头再来，其实还是困难重重的，毕竟当初是他自己来单独方面宣布退役。我不知道张国伟在当了两年的网红之后，为什么又要重新想要回到赛场。或许啊，他就是看了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决赛，他的冠军成绩是2米37，而这个高度也是他曾经跳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张国伟有没有看到巴西姆和坦贝里在相拥的时候分享冠军的这个时刻，他又是作何感想的。而这两个运动员呢，其实都是从伤病当中走过来的，而张国伟在受伤之后，他选择了更加容易的综艺之路。现在张国伟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已经从以往的龙吸水改为类似于物理实验的一些小游戏，都是属于搞笑风格的。虽然在娱乐圈我们知道都有谐星这么一个担当一个角色，张国伟也是因为自己的幽默搞笑来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但是张国伟之所以能够走红的基础，他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员，正是这种身份的反差造就了人们对于他的关注。或许重返赛场就是张国伟商业规划的一个设计，毕竟如果在赛场上表演龙吸水，可能将会吸引更多的眼球，而这也是张国伟选择复出时他在平台上对于粉丝的一个承诺，这能够让粉丝持续对他关注。现在运动员商业化是越来越普及了，而这个呢也是发展趋势，体育经济、体育营销也是越来越多，运动员可以凭借较好的外貌就可以跻身娱乐圈。但是其实我们更期望能够看到像家境贫寒的申丽君在奥运夺冠之后，他就获得了保险的这个代言，运动员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成绩而获得更多的关注的。而苏炳添在跑出了9秒83之后，可以说是目前中国体育圈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了，但是他在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急于去宣传自己，反而是为自己在接力决赛当中交接棒出现了问题给队友进行一个澄清一个解围。运动员还是要知道自己的主业和副业是什么。当你目空一切专注训练，翻过栏杆后的白鹤亮翅曾经是那么的亮眼，而已经设计好了的庆祝龙吸水却不再有成功的跳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记住的仅仅是一个搞笑的人而已。在赛场上是看龙吸水还是看升国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他能没看见吗？我估计他肯定是看了无数遍呀。这跳高是他的主业呀，即便是自己天天龙吸水了，这奥运会的跳高比赛决赛一定还是要看的哈。 是， 嗯，这是昨天的第一条哈，不知道大伙儿怎么看这个事儿，一会儿听您的哈。 嗯， 第一条冲上热搜的张国伟又要跳高了，还有晚上我就被这条给吸引了，叫被马林笑死。马林是谁？就是乒乓球队的马林啊！ 哎， 啊，国乒教练团昨天进行了直播连线哈，当然我也没有时间完全都看完哈，选几个片段给大家哈，也是网友推荐的，其中呢，像陈启、马林还有小胖啊，包括王浩，一共四个人哈，在这个图像当中，四个人进行视频连线，啊，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环节，陈启就问说这个问马林，说你知道梅西吗？马林说：“知道啊，梅西，那这去巴黎了。”来听这段哈。 梅西是不是去那个巴黎了啊，马哥？ 啊，去准备夏季奥运会吗？ 我说巴黎圣日耳曼，准备奥运会，准备啥会？ 对呀、啊，去完巴黎 奥运会不在巴黎吗？ 直接完事儿不就巴黎奥运会了吗？ 什么呀？这满脑子都是奥运会。 是，我觉得异能分两种，比如说像刚才提到张国伟啊，就是说他是确实基因里有这个搞笑天分，有这个异能的哈、啊 嗯。 但是咱们这个乒乓球队啊，这个整活天团啊、 嗯， 他们不是说骨子里就一定是搞笑的，但是他们的交流啊， 嗯、 总能让我们笑出来。 对，这把网友全给逗乐了，说梅西去踢奥运会啊，结果呢往后聊聊着聊着就聊到生活上了哈，就说到吃饭的事儿， 嗯， 就问说小胖是不是真的，小胖樊振东哈、啊，是不是真的一天吃两顿、啊、还是一顿吃两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做了解释啊。 小胖吃两份饭吧，是一天吃两份饭，不是一顿吃两份饭。 我看那个小胖在网上那个肚子还行，不过小胖是要练练，要不然不好脱衣服的。 小胖腹肌要一块就够了。 对，许昕之前也一块，现在练练也要有个4块还6块了。上次看看还行，练的。 我这有人问现在能不能暴动樊振东了，我这训练的时候应肯定能暴得动，如果但我不知道隔离完了以后还能不能暴动。 说这话的是王浩哈，王浩抱樊振东，非常的温馨啊，非常温暖。在整个的这个视频当中哈，我发现马林真是挺逗的，他真是一个，就按你的话说，怎么说这个逗乐完全就是有天分的哈，他就没有什么天分，往那一坐就把全网的人都逗乐了。 这是另一种幽默的方式啊， 他简直就 搞笑的方式， 眼睛一眨不眨，人家都说，哎，马林在吗？马林是放了一张证件照在上边吗？怎么没动静，也没有动作呀？ 对，一到点儿就是下播，比谁跑得都快。 对， 也有网友评价说这着急去买菜呢，比谁跑都快。 干啥去了？这是？ 这是这个强行营业啊。 对，而且呢，这个话题叫做被马林笑死是吧？马林呢还对陈启进行评价，他这个对启子啊是这么说的：启子的外号叫锤子，看谁都像钉子，逮谁锤谁。 是，其实这是一种就是反差带来的一种幽默的感受，或者说娱乐性的这种体现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如果说看到一些主播在直播，专业的主播去直播的话，那是极尽所能哈，这个得不得不停， 想要讨好网友， 对，无论是这个有跳舞的，对吧，有这个耍杂技的啊，有这个玩口技的等等，就是说都是在很努力的去表现自己，但是马林啊这个方式就是哎。 我就这样， 啊， 对， 就看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就是不是专业主播嘛，就是可能也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直播的这个行业哈，了解的不多，所以说当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时候，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本色表演。 对，这种感受呢，给观众啊，尤其是这个看这些视频的网友们，看这些直播的网友们带来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哈，就莫名其妙就会觉得很好玩。 是很好玩，而且网友马上就把之前哈马林用英文接受采访那个音频也给扒出来，那视频扒出来，真的是要被马林笑死。你来听听他这段英语。 Hello, I'm in Marlin. TV Tokyo Midnight. Yes. 散装英语啊。 听懂了吗？ 啊、，Hello. I is 马林。 这用的是 be 动词、啊，人称有点问题。 然后后边就我都没听懂了，说的啥？马林太逗了，所以这个热搜也上去了哈，叫被马林笑死。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在隔离嘛哈，所以也跟网友有亲密的接触，每天都有非常好玩的一些片段流出来哈。除了跟大家有这个亲密的接触之外，我觉得对这项运动的推广也是非常好哈，让大家觉得他们不是在温室里的花朵，不是那些精品易碎的这个艺术品哈，而是就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非常可爱的这些大男孩。 对，我觉得真的这届运动会上让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就是运动员们不会特别机械的，就是上去以后像完成任务一样比完自己的赛事的任务之后然后就下场了，而是比如说尤其是举重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之前每次举重，因为这也是我们一个经常拿金牌的点哈，很多的这个之前的运动员那个举重拿了金牌或者说最后一举啊成功了以后确定拿金牌之后，最多的就是振臂高呼啊，有的呢还是腼腆的笑一笑就跑下去了，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 特别释放， 对，有玩经济独立的，对吧，有把这个自己的教练转下来说这是我教练，这是我教练啊，都看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一项运动以及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一个运动的就是你能看到运动员是兴奋的，是乐在其中的， 是真实的， 对，这样的话就会感觉这个运动真的能让人快乐。 好，那还有两条简短的消息哈。昨天北京市体育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游泳健康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也要求依法保障老年人群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向公共游泳场馆率先为老年人群体游泳要做好保障服务，注重开展游泳运动科学与安全的宣传，来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意识。另外在网球方面还再说说纳达尔这个事儿哈。 是的，昨天呢西班牙网球巨星纳达尔在个人的社交 交媒体是宣布，自由于脚部伤势提前结束了2021赛季，不会参加今年包括美网在内的其他的剩余赛事。纳达尔今年35岁了，生涯20次夺得大满贯冠军，其中呢澳网一次，法网13次，温网两次，美网两次。早些时候啊，他已经因伤退出了温网和东京奥运会，本次是他连续第二年退出美网赛事。目前已经有纳达尔、费德勒、蒂姆、瓦林卡、丘里奇、王强、郑赛在、朱琳等多名球员确定退出今年美网的争夺啊。费德勒是膝盖又做手术了嘛， 所以说看啥美网也没得看了， 是啊， 感觉。好了，消息为大家介绍完了哈。6645说，这马林和张国伟俩人真是逗乐哈，真是文体两开花啊，两面都可以有表现哈。Winter 也说，这要不是我学过十年中式英语，绝对听不懂啊。 确实， 我们要不用中国话翻译，谁能听得懂？ 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重拾梦想的哈。有说这个我的梦想是骑行全国，尤其是川藏。这还是很多每年都有很多人在实践的哈。 那您这个重拾梦想有没有去做一个计划哈？风雨者说了，说，听说大同那边也修了相关的一些城市哈，仿古的一些建筑等等，包括云冈石窟，我以后肯定要去打卡等等哈。 想出去玩了哈。期待十一假期吧。 胖胖妈说，重拾梦想这事儿，我今年夏天终于拿下了自由泳，实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以前一直想学没学好呗。今年夏天终于游成了。 对， 是不是张雨霏给您的这个启示，带动了您哈？ 奥运的力量哈。还有老亨特说，重新对中国男足充满信心，盼望这次打出好成绩。哇，这个梦想很大哈。 这个梦想 对代表了很多人的梦想。用户杨洋洋说，我安啊，队徽、包包、车上头像都是， 好看哈。 对，新的冠军梦想吧。 这也是一直在您心里觉得最美的一个设计，是不是？ 是的，还有很多啊。这个有说这个这个张国伟复出这事儿的，说如果说苏神就是说苏炳添这个跑步的成绩放在上个世纪奥运会黄金联赛都平汤啊，但是现在你看还是跳过2.39米就很艰难，就 相当艰难。 对，也就是说你看他的意思就是平地上往前跑的这个速度一直在变快啊，但是往上跳的好像大家都比较难。 还有往前跳的跳远也一直都很难突破。 看来是克服地心引力啊更难一些。 吴梦生说，觉得好看的体育设计，我觉得许立芳就非常的漂亮呀哈。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设计都是哈。我特别不理解啊，各种不理解。不理解就对了，在这儿啊跟家里人互相聊聊您就理解了哈。 是。还有这个6645说啊，支持鼓励付出，应该为了梦想去努力。虽然说看着张国伟在评论区有点吊胃口的意思啊，但是希望嘛，因为他说的是在领奖台上表演龙戏水啊，就不管他去的是什么平台的大赛吧，那希望至少他既然说了付出了，拿个奖嘛，对吧？别在这个跳高垫子上表演啊，在领奖台上表演，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真是因为职业运动员你要想回到当初的这个竞技状态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个誓哈、就能够完成的。 是，也看他是不是真的会请一个专业的团队吧。就像陈默说的，就是也很感兴趣，就是如果说脱离了整个田径队的这样的这个大的训练氛围的话，如果说只是一个私人团队去培养一个或者说辅助一个运动员去进行训练的话，他到底能怎么样、 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情况之下，看看你要真是能走出这样一条路来，也会给其他的运动员带来很多的这个范例的作用。 是的， 别到时候就只是说一句话，看你这是不是能去做哈。 对 ，The Three 说了，之前穆里尼奥在国米的时候，我还真看过一段时间意甲。当时的国米把防守还做到了极致，联赛呢也拿过什么几连冠什么的，也拿过欧冠哈。不知道现在再回国米的时候，再回意甲吧。你要说再回罗马这边意甲会怎么样哈？ 按理说啊，这个开玩笑的说啊，第一年罗马应该会拿一个杯赛的冠军啊，国内杯赛的冠军。第二年呢，应该是重夺联赛冠军。第三年抓内鬼走了。 嘿，思瑜说了，天鹰太逗了，看到了悲伤，我喜欢听。这绝对是砸的现挂，我们俩没商量。 对。这个唯有战斗说有可能是金像奖的领奖台。